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紫竹就是干白细毛虎不湿下尖中间透地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从小就对相声有着浓厚兴趣的马季，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在22岁的那一年，马季终于如愿以偿，被正式调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继续以马季的自传《一生守候》为线索，和您聊聊马季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之后发生的故事。1956年对于马季来说称得上是双喜临门，第一喜是在那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喜就是他终于走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大门。马季一直认为啊，那是自己人生道路的关键，是路标一样的转折点。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是人才济济，相声演员排在前面的有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这四位前辈可以说是居于至尊地位。在四位前辈中，马季最熟悉的就是刘宝瑞和郭全宝二位，正是他们当年对自己的点拨，才让马季能够有机会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马季还清楚地记得刘宝瑞先生亲口对自己说的那番话：爷们儿，以后就干这个，你挺有才能，我负责教你，非把你教出了名不可。在说唱团的日子里，马季除了和刘宝瑞先生学习之外，还和刘先生有过许多次的合作。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马季、刘宝瑞合说的传统相声《找堂会》。 您呢，这是做么的？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这是说相声的。 哦，说相声的。 哎，对了，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堂会啊。我们常做。 常去啊。 哎，对了，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呀？哎， 您就别拽了就。 啊， 还愿望否呢？我们去， 您愿意去啊？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哎，我低点啊。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一说我们后天去了。 哎，啊，别后天去。 哎哎， 对吧？ 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是啊， 还是让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不是，就是个洋回来，你们后天去啊？对吧？ 哦，对对对， 比如说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 哎， 比如说后天养活你们得大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大后天， 哎，行，那我知道了， 对吧？ 那我懂了。 对， 哦，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对对对， 是不是？ 哎， 那行了， 快了，你们盼着吧。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哎，对不对？ 先别盼着养活呀。 哎，你喜三吗？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来妹子，那就快了。哎， 过去！ 你看你怎么又抢上了？ 走！你看你怎么呀？这是太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不是，我这有钱了。 有钱是你的，你有钱。 我这18.9一张的。 啊，有那种票子吗？ 不是这个。 你这不那么开心吗？这不是 什么开心啊？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在呢，这孩子还喜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这不先订柜去吗？ 你订柜太早了。我们知道他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 不是，你等一会儿吧。 啊， 咱们说我问问你吧。 你问什么呀？ 你说这个是姑娘出门子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小孩子过满月事情大呀？ 我 啊，哪个事情大呀？ 那当然是姑娘出阁，这是大事情。 还是的呀， 啊， 你说姑娘出阁，我们那儿想找个堂会，您不愿意去吗？啊， 您到底找什么堂会？ 我们老爷让我找来的时候就说了，姑娘出门子，找你们个堂会。 哦，姑娘出门子， 哎， 那么这喜三满月呢？ 还找你们啊？ 这是后话了。 对呀，啊， 那您就先甭说了，您就说现在的。 我 这是姑娘出阁， 喝点吧。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快了， 快了啊， 哎， 快了。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啊， 今年都4岁了。 哎，别。你还得走。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你看你有什么的了？ 姑娘刚4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啊？ 什么4岁？ 你不是说的吗？4岁，18岁出阁，我们还得等14年。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4岁呀？ 你不是说4岁，姑娘 04岁，知道不？ 04岁， 哎。 那么这个多的日子要娶了， 这就要娶了，知道吧？ 是啊，哦，04岁，啊，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啊，要娶了， 要娶了啊，24了， 不， 今年 64岁 啊？您不是那怎么意思？34了， 04岁， 哟，那坏了，14啊。 04岁， 怎么跟04岁？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04岁， 哎，还4岁呀，啊？行了，你等，甭瞧了，没给你准备。04岁，小名叫04岁啊，还是4岁啊？ 给你开个玩笑，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我别闹了，你 这什么毛病？ 哎，我告诉你，我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知道吗？ 真找堂会。 哎， 不是这个孩子喜三满月，姑娘4岁啊？ 不是， 有什么？ 我不是 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 你这怎么说话了 啊？ 不是 ， 我们是买卖开张，知道吗？ 啊， 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买卖开张找堂会， 对的。 啊，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少盖房啊？ 本钱凑出来了吗？ 什么了你这个人？ 我还怎么了呢？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就要开张了。 对呀、啊。 什么买卖啊？ 什么买卖？ 嗯， 大公司。 公司啊？ 对。 在哪儿啊？ 知道那个望不京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啊，百货大楼里头 对过， 百货大楼对过 有个鞋帽店，知道 不？哦，那凤翔鞋帽店。 哎，旁边 旁边 有个茶叶铺，知道不？ 哦，就那茶叶铺。啊，借名儿，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不是，就是他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我不管了，我 啊， 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怎么了？ 这豆腐还叫公司啊？ 啊， 您就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你这个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卖豆腐？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腐 啊、 嗯？我们这个豆腐公司他不卖豆腐， 卖什么呀？ 专卖豆浆，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 对吧？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哎， 怎么样？ 行啊， 去多少人？ 去20个人，行不？ 嗯，20人， 20个人， 20人唱多长时间？ 唱100天要多少钱？ 一， 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100天多少钱？啊， 100天， 多少钱？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也许他开张做宣传。20人，1天500，10天5000，100天，这么着吧， 啊， 您给5万块钱吧。 多少钱？5万块钱 啊？怎么了？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你们去吧，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哎，我们接收去呀、啊，我们。 你们这吵架去了，没事唱100天就要5万块钱。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那么些日子？ 你看你这玩意儿100天了， 100天怎么了？ 那3多月了。 你论月多么100天？ 你不论月100天，它也是250天。 我100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啊，一个白天啊！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的。 能要5万块钱吗？ 是我老听着100天，我听着就像100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对呀、 啊，就说一天得了， 多少钱啊？ 一天， 嗯， 20人， 20人， 干干脆脆，500块钱，没多要您钱， 500，不多， 行吧？ 行了， 得了，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哎，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哟，还不管车钱？ 当然是了。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20人。500块钱可不多， 是、啊、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哎、啊，管你们饭吃， 哎，管吃， 管吃啊， 管吃行了。 你们吃席好不好、 啊？哦，吃席， 哎， 那行了，行了。 你们20个人分2下了， 分2下了， 哎， 10个人一桌， 10个人一领， 哎，10人一领， 不够让我草帘子， 哎，再不够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啊、是怎么着？炕席呀、啊？ 吃么席、啊？ 嗯，我们吃酒席 啊。对，酒席。对， 酒席， 吃酒席。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有酒啊， 有酒。 你们开2桌对吧？ 2桌行， 2桌，一桌上一壶酒。 哎呦 啊， 一桌才一壶， 酒壶大呀。 啊，2斤一壶的， 2两 啊。嗨、10个人喝2两酒那够吗？ 酒是2两啊， 啊， 还没兑水呢 啊，这 对吧？ 你干脆你净给我们弄2水喝多好啊。 不行， 我不，那哪行啊。 行了，你们1个人2两行了吧？ 1人2两， 有喝的有不喝的你们就拆着开了、 啊、行了行了，我们还得上台还得表演呢。 就是吗、 哎、可以可以， 好不好？ 哎，这个菜吃什么菜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本来这汤会钱不多对不对？ 菜好了， 菜好。 对， 您说是吧，吃什么吧？ 你吃过8大碗9大件啊？ 8大碗9大件， 你没吃过我们这10大件。 10大件，